第97回，金仇外户遭魔折，圣显幽魂救本源。且不言唐僧等在华光破屋中苦耐夜雨存身，却说同台府地灵县城内有伙凶徒，因素昌饮酒赌博，花费了家私，无计过活，遂伙了十数人做贼。算到本城哪家是第一财主，哪家是第二个财主，去打劫些金银用度。内有一人道：“也不用计防，也不许算计，只有今日送那唐朝和尚的寇员外家十分富厚，我们趁此夜雨，街上人也不防备，活甲等也不巡逻，就此下手劫他些资本，我们再去嫖赌耍子，岂不美哉？”众贼欢喜，齐了心，都带了短刀、吉利、拐子、闷棍、麻绳、火把、冒雨前来，打开寇家大门，呐喊杀入，慌得他家里若大若小，是男是女，俱躲了个干净。妈妈躲在床底，老头闪在门后，扣梁扣洞，玉卓亲的几个儿女都战战兢兢的四散逃走顾命。那伙贼拿着刀点着火，将他家箱笼打开，把些金银宝贝、首饰、衣裳、器皿、家伙尽情搜劫。那员外割舍不得，拼了命走出门来，对众强人哀告道：“ 列位大王，够你用的便罢，还留几件衣物与我老汉送终。” 那众强人哪容分说，赶上前把寇员外撩阴一脚，踢翻在地，可怜三魂渺渺归阴府，凄魄悠悠别世人。众贼得了手，走出寇家，顺城角做了软梯，漫城墙一一挤出，冒着雨连夜奔袭而去。那寇家童仆见贼退了，方才出头，即看时老员外已死在地下，放声哭道：“ 天哪，主人公已打死了！” 众皆伏尸而哭，悲悲啼啼。将四更时，那妈妈想恨唐僧等不受他的斋供，因为花扑扑的送他，惹出这场灾祸，便生极害之心，欲陷他四中，扶着寇梁道：“ 儿啊，不许哭了，你老子今日也斋僧，明日也斋僧，岂知今日做圆满，斋着那一伙送命的僧爷。” 他兄弟道：“ 母亲，怎么是送命的僧？” 妈妈道：“ 贼势汹涌，杀进房来，我就躲在床下，颤兢兢的留心向灯火处看得明白。你说是谁？点火的是唐僧，持刀的是猪八戒，搬金银的是沙和尚，打死你老子的是孙行者。” 二子听言，认了真实道：“ 母亲既然看得明白，必定就是了。他四人在我家住了半月，将我家门户墙垣、窗棂巷道去看熟了，才动人心，所以趁此夜雨复到我家，既劫取财物，又害了父亲，此情何独？待天明到府里递诗状，作名告他。” 寇洞道：“ 诗状如何写？”寇梁道：“就依母亲之言写道：唐僧点着火，八戒叫杀人，沙和尚接出金银去，孙行者打死我父亲。” 一家子吵吵闹闹，不觉天晓，一笔香传请亲人置办棺木，一笔香寇梁兄弟赴府投死。原来这同台府刺史郑堂大人平生正直， 素性贤良，少年向雪案公书，早岁在金銮对策，常怀忠义之心，每切仁慈之念。名扬青史播千年，公皇再见，声震皇堂传万古，卓鲁重生。当时做了堂，发放了一应事务，即令抬出放告牌。这寇良兄弟抱牌而入，跪倒高叫道：“ 爷爷，小的们是告强盗得财，杀伤人命，重情事。” 刺史接上状去，看了这般这的如此如彼，即问道：“昨日有人传说，你家斋僧圆满，斋得四众高僧，乃东土唐朝的罗汉，花扑扑的满街鼓乐送行，怎么却有这般事情？”寇良等磕头道：“ 爷爷，小的父亲寇洪，斋僧24年，因着四僧远来，恰足万僧之数，因此做了圆满，留他住了半月，他就将路道门窗都看熟了，当日送出，当晚复回，趁黑夜风雨，遂明火执仗杀进房来，劫去金银财宝一副首饰，又将父打死在地，望爷爷与小民做主。” 刺史闻言，即点起马步快手，并名状人役，共有150人，各持锋利器械，出西门一直来赶唐僧四众。却说他师徒们在那华光行院破屋下挨至天晓，方才出门上路奔袭，可可的那些强盗当夜打劫了寇家，既出城外，也向西方大路上行经天晓，走过华光院西去，有20里远近，藏于山坳中，分拨金银等物。分还未了，忽见唐僧四众顺路而来，众贼心犹不歇，指定唐僧道：“那不是昨日送行的和尚来了？”众贼笑道：“来得好，来得好，我们也是干这般没天理的买卖，这些和尚原路来，又在寇家取酒，不知身边有多少东西，我们索性去截住他，夺了盘缠，抢了白马凑份，却不是遂心满意之事。”众贼遂持兵器，那一声喊，跑上大路，一字排开，叫道：“和尚，不要走，快留下买路钱，饶你性命。牙崩半个不字，一刀一个，绝不留存。”唬得个唐僧在马上乱战，沙僧与八戒心慌，对行者道：“ 怎得了，怎得了？苦耐的半夜雨天，又早遇强徒断路，诚所谓祸不单行也。” 行者笑道：“嘿嘿嘿，师傅莫怕，兄弟勿忧，等老孙去问他一问。”好大圣束一束虎皮裙子，抖一抖锦布之多，走近前插手当胸道：“嘿嘿嘿，列位是做什么的？”贼徒喝道：“哼，这厮不知死活，敢来问我。你额罗下没眼，不认得我是大王爷爷，快将买路前来，放你过去。”行者闻言满面陪笑道：“ 嘿嘿，你原来是捡净的强盗。” 贼徒发狠道：“杀了。”行者假假的惊恐道：“ 哦，大王大王，我是乡村中的和尚，不会说话，冲撞莫怪莫怪。若要买落钱，不要问那三个，只消问我，我是个管账的，凡有金钱趁钱，哪里化缘的布施的，都在包袱中，尽是我管出入。那个骑马的虽是我师父，他却只会念经，不管闲事，财色俱旺，一毫没有。那个黑脸的是我半路上收的个后生，只会养马。 那个长嘴的是我雇的长工，只会挑担。你把三个放过去，我将盘缠一拨，尽情送你。 众贼听说，这个和尚倒是个老实头，既如此，饶了你命，叫那三个丢下行李，放他过去。 行者回头使个眼色，沙僧就丢了行李担子，与师父牵着马，同八戒往西径走。行者低头打开包袱，就地抓把尘土往上一撒，念个咒语，乃是个定身之法，喝一声住，那伙贼共有30来名，一个个咬着牙，睁着眼，撒着手，直直的站定，莫能言语，不得动身。行者跳出路口，叫道：“ 嘿嘿，师傅，回来，回来！” 八戒慌了，道：“不好，不好！师兄供出我们来了，他身上又无钱财，包袱里又无金银，必定是叫师傅要马力，叫我们剥衣服了。” 沙僧笑道：“哈哈哈，二哥莫乱说，大哥是个了得的，像者那般毒魔狠怪才能收服，怕这几个毛贼，他那里招呼必有话说，快回去看看。” 长老听言欣然转马，回至边前叫道：“ 悟空，有甚事叫回来也？” 行者道：“你们看这些贼是怎的说？” 八戒近前推着他叫道：“ 强盗，你怎么不动他了？” 那贼浑然无知，不言不语。 八戒道：“呵呵，好的吃哑了。” 行者笑道：“ 嘿嘿，是老孙使个定身法定住也。” 八戒道：“既定了身，未曾定口，怎么连声也不做？” 行者道：“ 师父请下马坐着，常言道，只有错拿，没有错放。兄弟，你们把贼都搬翻倒，捆了，叫他供一个供状，看他是个厨强盗，把式强盗。” 沙僧道：“ 没绳索哩。” 行者即拔下些毫毛，吹口仙气，变作30条绳索，一齐下手，把贼搬翻，都四马暂提捆住，却又念念结咒，那伙贼渐渐苏醒。 行者请唐僧坐在上首，他三人各持兵器，喝道：“ 毛贼，你们一起有多少人，做了几年买卖，打劫了有多少东西，可曾杀伤人口，还是初犯，却是二犯三犯？” 众贼开口道：“ 啊，爷爷饶命。” 行者道：“ 莫叫唤，从实供来。” 众贼道：“ 老爷，我们不是酒馆做贼的，都是好人家子弟，只因不才，吃酒赌钱，素常玩耍，将父祖家业尽花费了，一向无干，又无钱用，方知同该府城中寇员外家资财富豪昨日合伙，当晚趁夜雨昏黑就去打劫，劫得有些金银服饰，在这路北下山坳里正自分赃，忽见老爷们来，内中有认识的是寇员外送行的，必定身边有物，又见行李沉重，白马快走，人心不足，故又来邀劫，且这老爷有大神通法力，将我们困住，万望老爷慈悲，收去那劫的财物，饶了我的性命也。” 三藏听说是寇家劫的财物，猛然吃了一惊，慌忙站起道：“ 悟空，寇老员外十分好善，如何招此灾厄？” 行者笑道：“ 嘿嘿，只为送我们起身，那等彩帐花床盛张古月，惊动了人眼目，所以这伙光棍就去下手他家，今又幸遇着我们，夺下他许多金银服饰。” 三藏道：“ 我们扰他半月，感激厚恩，无以为报，不如将此财物护送他家去，不是一件好事？” 行者一言，即与八戒沙僧去山坳里取将那些赃物， 收拾了，扶在马上，又叫八戒挑了一担金银，沙僧挑着自己行李。行者欲将这伙强盗一棍尽情打死，又恐唐僧怪他伤人性命，只得将身一抖，收上毫毛。那伙贼松了手脚，爬起来，一个个落草逃生而去。这唐僧转步回身，将财物送还员外。这一去，却似飞蛾投火，反受其殃。有诗为证，诗曰：恩将恩报人间少，反把恩慈变作仇。下水救人终有失，三思行事却无忧。三藏师徒们将着金银服饰拿转，正行处，忽见那枪刀簇簇而来。三藏大惊道： 徒弟，你看那兵器簇拥相邻，是甚好的？ 八戒道：火来了，火来了！还是那放车的强盗，他取了兵器，又火了些人，转过路来与我们斗杀也。沙僧道：二哥，那来的不是贼，是大哥，你仔细观之。行者悄悄地向沙僧道： 师父的灾星又到了，此必是官兵捕贼之意。 说不了，众兵卒至边前，撒开个圈子阵，把他师徒围住道： 哼，好和尚，打劫了人家东西，还在这里摇摆哩。 一拥上前，先把唐僧抓下马来，用绳捆了，又把行者三人也一起捆了，穿个杠子，两个抬一个，赶着马夺了担，径转府城。只见那唐三藏战战兢兢，滴泪难掩，猪八戒絮絮叨叨，心中抱怨，沙和尚囊突突，意下踌躇，孙行者笑嘻嘻，要施手段。众官兵攒拥抬杠，须臾间拿到城里，径自解上黄堂报道： 老爷，民款人等捕获强盗来了。 那刺史端坐堂上，赏劳了明快，检看了贼赃，当叫寇家领去，却将三藏等提进厅前，问道： 你这起和尚口称是东土远来向西天拜佛，却原来是些设法洗看门路、打家劫舍之贼。 三藏道： 大人荣告，贫僧实不是贼，绝不敢假，随身现有通关文牒可照，只因寇员外斋我等半月，情意深重，我等路遇强盗，夺转打劫寇家的财布，因送还寇家报恩，不期民快人等捉获，以为是贼，实不是贼，望大人详查。 刺史道：你这厮见官兵不获，却巧言报恩，既是路遇强盗，何不连他捉来报官报恩？如何只是你四众？你看寇粮抵得失状，作名告你，你还敢战争？ 三藏闻言，疑似大海烹舟，魂飞魄丧，叫 悟空，你何不上来折辩？ 行者道： 嘿嘿，有赃事实，折辩何为？ 刺史道： 正是啊，赃证现存，还敢抵赖？叫手下拿脑箍来，把这土贼的光头箍他一箍，然后再打。 行者慌了，心中暗想道： 虽是我师父该有此难，还不可叫他十分受苦。 他见那造吏们收拾锁子解脑箍，即便开口道： 嘿嘿，大人莫顾那个和尚，昨夜打劫寇家，点火的也是我，持刀的也是我，劫财的也是我，杀人的也是我， 我是个贼头，要打只打我，与他们无干，但只不放我便是。 刺史闻言就叫 先鼓起这个来。 造吏们齐来上手，把行者套上脑箍，收紧了一勒，鼓扑的把锁子断了，又结又箍，又鼓扑的断了，一连箍了三四次，他的头皮皱也不曾皱一些，却又换锁子再结时，只听得有人来报道： 老爷，都下陈少保爷爷到了，请老爷出郭迎接。 那刺史即命刑房里 把贼收监，好生看辖，待我接过上司再行拷问。 刑房里遂将唐僧四众推进监门，八戒沙僧将自己行李担进随身。三藏道： 徒弟，这是怎么挤的？ 行者笑道： 嘿嘿嘿，师傅，进去进去，这里边没狗叫倒好耍子。 可怜把四众捉将进去，一个个都推入狭床，扣拽了滚肚、抵脑、攀胸。镜子们又来乱打。三藏苦痛难禁之叫： 悟空，怎的好，怎的好。 行者道： 嘿嘿，他是要钱礼，常言道好处安身，苦处用钱，如今遇他些钱便罢了。 三藏道： 我的钱自何来？ 行者道： 嘿嘿，若没钱，衣物也是，把那袈裟与了他吧。 三藏听说，就如刀刺其心，一时间见他打不过，只得开言道： 悟空，随你吧。 行者便叫： 嘿嘿，列位长官不必打了，我们担进来的那两个包袱中有一件锦兰袈裟，价值千金，你们解开拿了去吧。 众镜子们听言，一齐动手把两个包袱解开，虽有几件布衣，虽有个银带，俱不值钱。只见几层油纸包裹着衣物，霞光艳艳，知是好布。抖开看时，但只见巧妙明珠坠，稀奇佛宝攒，盘龙扑绣结，飞凤锦延匾。众皆睁看，又惊动本司狱官，走来喝道： 你们在此何嚷甚的？ 镜子们跪道： 老爷，才子却提控，松下四个和尚乃是大伙强盗，他叫我们打了他底下，把这两个包袱与我。我们打开看时，见有此布，无可处置，若众人扯破分支，其实可惜，若独归一人，众人无力，请老爹来，凭老爹做个批照。 狱官见了，乃是一件袈裟，又将别项衣服并银袋通检看了，又打开袋内官文一看，见有各国的宝印花押，道： 早是我来看呀，不然你们都撞出事来了。 这和尚不是强盗，切莫动他衣物，待明日太爷在神方知端得。 众镜子们听言，将包袱还与他，照旧包裹交与狱官手起。渐渐天晚，听得楼头起鼓，火甲寻更，挨至四更三点，行者见他们都不呻吟，尽皆睡着，他暗想道： 师父该有这一夜牢狱之灾，老孙不开口折辩，不识法力者盖为此耳。如今四更将近，再将满意，我须去打点打点，天明好出牢门。 你看他弄本事，将身小一小，拖出狭床，摇身一变，变作个猛虫，从房檐瓦缝里飞出，见那星光月角，正是清河夜静之天。他认了方向，竟飞向寇家门首。只见那街西下一家灯火明亮，又飞进他门口看时，原来是个做豆腐的，见一个老头烧火，妈妈即将，那老儿呼的叫声： 妈妈，寇大官却是有子有才，只是没寿。我和他小时同学读书，我还大他五岁。他老子叫做寇明，当时也不上千亩田地，放些租账，也讨不起。他到20岁时，那明老儿死了，他掌着家当，其实也是他一不好运，娶得妻是那张旺之女，小名叫做川枝儿，却到旺夫。自尽他们，种田又收，放账又起，买着的游历，做着的赚钱，被他如今挣了有10万家私。他到40岁上，就回心向善，摘了万僧。不期昨夜被强盗踢死，可怜，今年才64岁，正好享用，何其这等向善，不得好报，乃死于非命，可叹可叹。行者一一听之，却早5更出点，他就飞入寇家。只见那堂屋里已停着棺材，柴头边点着灯，摆列着香烛花果，妈妈在旁啼哭。又见他两个儿子也来拜哭，两个媳妇儿拿2盏饭贡献。行者就钉在他柴头上咳嗽了一声，唬得那两个媳妇儿插手捂脚的往外跑。寇良兄弟伏在地下不敢动，只叫 爹爹，呼呼呼。 那妈妈子胆大，把柴头扑了一把，道： 老员外，你活了。 行者学着那员外的声音道： 我不曾活。 两个儿子一发慌了，不住的叩头垂泪，只叫 爹爹，嚯嚯嚯。 妈妈子硬着胆又问道： 员外，你不曾活，如何说话？ 行者道： 我是阎王差鬼使押将来家与你们讲话的。 说道： 那张氏传真网口诓蛇，陷害无辜。 那妈妈子听见叫他小名，慌得跪倒磕头道： 好老儿，这等大年纪还叫我的小名，我那些网口诓蛇害什么无辜？ 行者喝道： 哼，那里有个什么唐僧点着火，八戒叫杀人，沙僧劫出金银曲，行者打死你父亲，只因你诓言，把那好人受难。那唐朝四位老师路遇强徒，夺将财物送来谢我，是何等好意，你却假捻尸状找儿子们受官，官府又未细审，又如今把他们监禁，那御神土地诚惶惧慌了，坐立不宁，报与阎王，阎王转差鬼使押解我来家，叫你们趁早解放他去，不然叫我在家扰闹一月，将河门老幼病鸡狗之类一个也不存留。 寇良兄弟又叩头哀告道： 爹爹请回，切莫伤残老幼，待天明就去本府投递解状，愿认召回，只求存意君安也。 行者听了急叫： 烧纸，我去呀。 他一家都来烧纸，行者一翅飞起，竟又飞至刺史住宅里面，低头观看，那房内里已有灯光。见刺史也起来了，他就飞进中堂看时，只见中间后壁挂着一轴画，是一个官儿骑着一匹点子马，有几个从人打着一把青伞，牵着一张胶床，更不识是什么故事。行者就盯在中间，忽然那刺史自房里出来，弯着腰梳洗， 行者猛地里咳嗽一声，把刺史唬得慌慌张张走入房内。梳洗毕，穿了大衣，即出来对着画焚香祷告道： 伯考将功前一审为孝侄姜昆，三蒙祖上德音，天重驾科，今刀受同台府刺史，但惜侍奉香火不绝，为何今日发生？切勿以邪为罪，恐虎加重。 行者暗笑道：嘿嘿，此事他大爷的神子。却着戳着惊叫道：昆三贤侄，你做官随承祖荫，一向清廉，怎的昨日无知把四个圣僧当贼，不审来因，囚于禁内？那御神徒弟诚惶不安，报于阎君，阎君差鬼是押我来对你说，叫你推情查理，快快解放他，不然就叫你去阴司折正也。 刺史听说，心中悚惧道：大爷请回，小侄升堂，当就释放。 行者道：既如此，烧纸来，我去见阎君回话。 刺史赴天香烧纸拜谢。 行者又飞出来看时，东方早已发白，即飞到地灵县，又见那何县官却都在堂上。他似道：猛成说话被人看见，露出马脚来不好。他就半空中改了个大法身，从空里伸下一只脚来，把个县堂洗满，口中叫道：众官听着，吾乃玉帝差来的浪荡游神，说你这府间里屈打了取经的佛子，惊动三界诸神不安，叫吾传说趁早放他，若有差迟，叫我再来一脚，先踢死何府县官，后袭死四境居民，把城池都踏为灰烬。凯县官吏人等慌得一齐跪倒，磕头礼拜道： 上圣请回，我们如今进府禀上府尊，急叫放出，千万莫动脚，惊呼死下官。 行者才收了法身，仍变作个猛虫，从间房瓦缝飞入，依旧钻在狭床中间睡着。却说那刺史升堂，才开出头文牌曲，早有寇梁兄弟抱牌跪门叫喊。刺史着令进来，二人将结撞地上。刺史见了，发怒道： 你昨日递了诗状，就与你拿了贼来，你又领了赃举，怎么今日又来递结撞？ 二人低泪道：老爷，今夜小的父亲显魂道，唐朝圣僧原将贼徒拿住，夺获财物放了贼去，好意将财物送还我家报恩，怎么反将他当贼拿在狱中受苦，狱中徒弟诚惶惧不安，到了阎王，阎王差鬼使押解我来叫你赴府再告，释放唐僧，恕免灾咎，不然老幼皆亡，因此特来递个解词，帮老爷方便方便。 刺史听了他说这话，却暗想道： 他那父亲乃是热食心鬼，显魂泡影又可，我伯父死去五六年了，却怎么今夜也来显魂叫我审放，看起来必是冤枉。 正忖陀间，只见那地灵县知县等官急急跑上堂，乱道： 老大人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，是才玉帝差浪荡游神下界，叫你快放狱中好人，昨日拿着的那些和尚不是强盗，都是取经的佛子， 若少迟言，就要提杀我等官员，还要把城池连百姓俱尽踏为灰烬。 刺史又大惊失色，即叫刑房吏火速写牌提出。当时开了监门提出，八戒出道：“今日又不知怎的咋哩。”行者笑道：“ 嘿嘿嘿，管你一下也不敢打，老孙去一干办停当，上堂切不可下跪，他还要下来请我们上座，却等我问他要行李要马匹，少了一些等我打他，你看。” 说不了已至堂口，那刺史知县并府县大小官员一见都下来迎接道：“ 圣僧昨日来时，一则接上司忙迫，二则又见了所获之赃，未及细问端的。” 唐僧合掌躬身，又将前情细陈了一遍。众官满口认称，都道：“ 错了错了，莫怪莫怪。” 又问狱中可曾有甚书事。行者近前努目睁看，厉声高叫道：“ 哼，我的白马是堂上人得了，行李是狱中人得了，快快还我，今日却该我考教你们了，枉拿平人做贼，你们该个甚罪？” 府县官见他作恶，无一个不怕，即便叫收马的牵马来，收行李的取行李来，一一交付明白。你看他三人一个个逞凶，众官之以寇家遮使。三藏劝解了道：“ 徒弟，是也不得明白，我们借到寇家去，一则调问，二来与他对证对证，看是何人见我做贼。” 行者道：“ 嘿嘿，说的是，等老孙把他死的叫起来，看是哪个打他。” 沙僧就在府堂上把唐僧搓上马，吆吆喝喝一拥而出。那些府县多官也一一聚到寇家，唬得那寇良兄弟在门前不住的磕头接近听。只见他笑堂之中，一家都在笑漫里啼哭。行者叫道：“ 哼，那大狂鱼灾害平人的妈妈子，岂莫哭，等老孙叫你老公来，看他说是哪个打死的，削他一削。” 众官员只道孙行者说的是笑话。行者道：“ 嘿嘿，列位大人略陪我师父坐坐，八戒沙僧好生保护，等我去了就来。” 郝大圣跳出门望空就起，只见那遍地彩霞笼住宅，一天锐气护元神。众等方才认得是个腾云驾雾之仙，起死回生之圣，这里一一焚香礼拜不提。那大圣一路筋斗云，直至幽冥地界，竟撞入森罗殿上，慌得那十代阎君拱手接，五方鬼判叩头迎，千株剑树皆七策，万叠刀山尽坦平。枉死城中魑魅化，奈何桥下鬼超生。正是那神光一照如天射，黑暗阴司处处明。石阎王接下大圣相见了，问及何来何干。行者道：“ 同台府地灵县斋僧的寇红之鬼是哪个收了？快点查来与我。” 石阎王道：“寇红善事，也不曾有鬼使勾他，他自家到死欲找地藏王的金衣童子，他引荐地藏也。”行者既别了，径至翠云宫见地藏王菩萨。菩萨与他礼毕，具言前世。菩萨喜道：“ 寇红阳寿，只该挂树命中，不染床席弃世而来。我因他斋僧是个善事，收他做个掌善缘步子的暗掌，即大圣来取，我再延他阳寿一计，叫他跟大圣去。” 金衣童子遂领出寇洪。寇洪见了行者，声声叫道：“ 老师，老师，救我一救！” 行者道：“哼，你被强盗踢死的，此乃阴司地藏王菩萨之处。我老孙特来取你到阳世间，对明此事。既蒙菩萨放回，又延你阳寿一计，待十二年之后，你再来也。”那员外顶礼不谢。行者谢辞了菩萨，将他吹化为气，吊于衣袖之间，同去幽府，复返阳间。驾云头到了寇家，急唤八戒烧开财盖，把他魂灵推复本身。须臾间透出气来活了。那员外爬出财来，对唐僧四众磕头道：“ 师父，师父，口红死于非命，蒙师父至阴司救活，乃再造之恩。” 言谢不已，急回头见各官罗列，既有磕头道：“ 列位老爹都如何在舍？” 那刺史道：“你儿子使出第十状，作名告了圣僧，我即差人捕获，不期圣僧入狱，杀爹你家之贼，夺取财产送还你家，是我下人误捉，未得详查，当送监禁。今夜被你显魂，我仙伯已来家诉告，县中又蒙浪荡游神下界，一时就这许多显影，所以放出圣僧，圣僧却又去救活你也。” 那员外跪道：“老爹，其实枉了这四位圣僧。那夜有三十多名强盗，明火之仗，劫去家私，是我难舍，向贼里说，不期被他一脚撩阴踢死，与这四位何干？” 叫过妻子来：“ 是谁人踢死？你等折杆妄告，请老爹定罪。” 当时一家老小只是磕头，赐使宽恩免其罪过。寇洪叫安排筵宴，酬谢府县厚恩，个个未作回衙。至次日，再挂斋僧牌，又款留三藏，三藏绝不肯住，却又请亲友办经床，如前送行而去。一，这正是地僻能存凶恶事，天高不负善心人。逍遥稳步如来境，只到灵山极乐门。毕竟不知见佛何如，且听下回分解。